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今年我們在尖沙咀香港人的六四集會的一個 logo， 你看到整個很明顯，你看到六四啦，這樣一個是中國數目字，一個是阿拉伯數目字，還有最清晰最 sharp 的就是反共兩個字。其實六四那兩個字呢，為什麼要有中國數目字有阿拉伯數目字呢？其實它是含了另一個字在裡面，就是含了本土兩個字在裡面的，就是說整個 logo 你會看到本土六四和反共，而整個本土六四反共這三個字砌出來，整個 pattern 呢就是尖沙咀那個自由戰士那一個雕像的一個這樣的形象的。 OK， 那我們今年即是香港人的六四集會，那就會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這個自由戰士廣場，總之你夠一萬人，你整條海濱就是我們的了。 OK， 我們的六四集會的主題就很簡單，就是反共。 雲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維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呢他就開始他的魔念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即是他就告诉你，喂，我三十万望周身，现在喂我应该要做多一点，你给我做吧。如果我要数一个球员去代表英超，我一定揀杰斯。 我华顿和利物浦都是这么多年来的牌啊，即是打比并零白蓝，其实我觉得这一两年的牌是都黄牌红牌 散化了，发明来相国非炒拿红牌，反而你们会为他辩护，说不应该拿红牌。即是什么心态，委书下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真是华鬼泛民，你得差我头搞到又要我剪头发高鬼气。 有一剪咩？剃光过你。 之前啊嘛，跟住条契弟差我去剪。 大炒万两。 要饮水思源，要多谢 My Radio。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即係無線嗰個收費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四十八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有啲哎呀，我鬱米，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誒，嗰啲片段放出嚟好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點啊？ 睇咩波先？看那些 世界盃看什麼波，哇你真是無恙，但我警告你， 不想找你下次一集，你現在不好了，被受惠坑我的頭。 那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在做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 My Radio 這個廣播這個品牌呢就應該沒衰的。 你叫這個多點開聲那就 OK 了，就沒衰了。人腳我們就有在這裡了， 哇怎止人腳那麼簡單，就是天王巨星。 人腳又曬到啦，咁唔係我人，我嚟做波，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 真係你啊台長，你真係好大氣啊！梗係我做下嘉賓嘅啫，間唔中。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这个星期日5月25号咁就下午大概日本时间5点左右呢，在日本的岩手县龙泽市呢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好不开心的事件。 是 就是一个大型的 AKB 握手会啦，咁就突然有一位暴徒啦，就暴徒啦，就襲击呢个握手会，就向当其时有两位的 AKB48 的成员呢就受伤，同埋一位工作人员受伤嘅。咁事件就亦都有好多嘅猜测啦，咁其实今日都件事都有好多明朗化嘅迹象㗎啦。咁就所以就今晚呢，今晚嘅人民无双呢係会特别呢 早咗開始，咁就大家辛苦咗少，大家辛苦少少啦。因為其實我哋原定有一個 topic 咧係 已經預咗 係一個鐘嘅，咁我亦都唔想浪費呢、這個一個 topic， 因為 都非常重要， 都好重要嘅。即係如果我今日講唔到咧，要七年後先講到嘅。即係如果我哋仍然 run 緊呢個節目啦，當然咁但係呢件事都係好重要嘅，對於成個日本藝能界都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就決定咧，今晚係提早半個鐘頭咧同大家見面嘅。大家好，我係北條章， 係森美。 嗱，咁就嗱，咁件事就其實亦都係兇手又當場就逮捕咗啦。 冇錯。 咁就事件之後咧，亦都有多嘅猜測啊，各行啦。嗱，咁或者阿 operator， 我哋麻煩去一去NHK 一段新聞片，咁我哋就一路講。同大家一路讲，咁其实系其中一段新闻片嚟嘅， 系 咁就同大家睇一睇，咁就系关于嗰个 AKB48 嗰、那个事件之后佢哋嗰个剧场嗰个情况啦。嗱，咁呢段新闻其实大家讲日文啦，咁我就无谓 开 声啦，咁我就尝试用我哋嘅旁白去讲啦。你睇咗之前睇咗啦嘛？之前应该都 未睇 嘅， 但系都知道咩事啦， 知道咩事噶。咁其实就都系影住个剧场啦，咁周围咁 嗰 个情形啦吓，咁就基本上都系平静嘅，因为喺东京就唔系发生事件嘅岩手县啦。咁你喺秋叶原，其实呢个系秋叶原车站出边嗰个 AKB 个 cafe， 科迪个 cafe 嚟嘅，咁亦都写咗啦嗱，受伤嘅两位嘅成员啦吓，咁就系川榮里奈同埋入山幸奈，佢哋都系TMA 嘅成员嚟嘅。咁另外就啲即系都访问啲人啦，都话以安全第一为先啦。咁样既然发生咗件咁令人不愉快嘅事情吓、就基本上大概都系咁样讲啦吓，即系都睇下营运嗰边点做啦，大概都系咁样样啦吓。咁都几多人话系咩嘅？即系几多有几多嘅即系都认为系要终止今次嗰个以后嘅公演，暂时避一避风头啦，叫做。 同埋就谂一谂以后嘅方向。 以后嘅方向啦，呢个都系啦。咁其实就呢、這个就系嗰个事件发生嘅地方啦。 琴日。 咁就系即系星期日嗰日。咁就系前日啦吓，咁就系啦，嗰个会场，其实会场好大嘅，系啦。咁就呢位就係梅田五叫做，咁就係疑犯啦，咁就24歲啦，日本就係咁嘅，會出埋你樣嘅，所以就真係唔好做錯事啊。嗱，呢個就係佢嗰個blog 啦，咁就已經講咗話係所有暫時有關 AKB48 嘅公演咧就會終止嘅，但係以我所知 NMB 同埋 HKT 咧係仍然會有呢個公演，只不過係但係就加強保安。咁而警視廳方面咧，亦都對應 AKS 嗰邊咧就提出咗要呢、這個加強嗰個保安啦、就唔好再有同類型嘅事件發生㗎啦嚇。咁、應該段片都差唔多啦，咁睇埋少少啦嚇。咁啊，即系都有好多嘅猜测啦，同埋即系当时其实嗰个情况都好乱啊。其实当时我星期日啱，因为其实我星期日嗰日就突然临时系有嘢做嘅，咁就系我走嗰阵时，我先知一睇打一个电话咁睇到，我先知道呢件事。 我都系差唔多都系， 不过就嗰阵差唔多都下周嘅时候，不过好快嗰边都传得好快， 啲消息都出得好快。 吓、啊，其实当时我睇落都几震惊嘅呢件事， 系同埋都几担心。其实 担心，绝对担心啦。咁吓，虽然大家都知道我吓、有时会之前有嘅集数都会吓、对 AKB 有唔少嘅意见，咁但系既然有呢个成员受伤嘅时候咧。這個都是一件不好的事， 是的，沒人會希望這樣， 沒人會希望這樣的，是不是？即是大家即是要想清楚、分開這件事。而事件就惹來好，即是初時啦，就有很多的誤報啦，又說川榮里奈，是川榮里奈就個頭又流晒血啊，咁样讲到好恐怖啦、又话讲到成，因为佢如果冇错，佢同 team 嗰几个人嘅，又讲到话连阿高成阿树啊嗰啲都受伤埋嘅，哦咁结果唔系三个人啫，咁都系系啦，咁都系三个人啫吓，咁啊即系都叫做不幸中之大幸啦，咁讲啦吓，或者咁样讲啦，咁啊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啦，都系啱啱都出院啦吓，咁就件事就基本上嗱，而家佢两个出咗院噶啦，咁或者我哋去一去张图嗰两位成员先，第一张图系啦，咁就系呢两位啦，受伤嘅成员啦，咁就都好担心嘅，因为都 讲到头啊，会唔会系面咧？啊，会唔会影响佢以后嘅声 路？甚至佢，我记得佢出院嘅时候仲戴住口罩，咁就唔系好清楚伤势点样。 应该就冇事嘅，咁就都系手部受伤啦。但系记住，手部受伤可大可小嘅，唔好以为啊手部受伤啫。 其实 如果佢系中呢啲位，中呢啲位玩完噶啦， 系啊， 玩完噶啦。所以有多有多大动脉啊，喺呢啲位噶，所以。受傷手咧都唔係一件聽好似好輕微嘅事，但係都可以可大可小嘅，即係呢樣嘢要同大家講翻先咯。 嗯， 係啊，咁因嗱咁就唔講個空手住啦，咁都講翻佢兩個先啦。咁嗱下一張相啊，嗱呢個就係應該佢今日出院嗰、那個。应该琴日， 琴日应该琴日， 琴日出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有关呢方面嘅资讯，我哋可能比较贫乏少少。唔系，应该我哋记忆力，我冇 mark 到落去。 琴日， 即系总之出咗院啦，两位都出咗院啦，咁都平安无事啦，咁就都即系祝佢两个吓尽快呢个早日康复啦。因为其实生理即系身体上面受伤咧，固然系 即系整得担心啦，都 有一个即係有啲，即係點都有啲嘅個烙印喺度啦。咁但係唔係 ，sorry， 即係一個手，即係身體上面嘅傷就固然係嚇重要啦。咁但係心理嗰個傷害咧，其實都會影響兩位日後喺亞手會啊，甚至乎表演嘅表現咧，都會有個影響嘅。 甚至唔止佢兩個，就當日同場嘅一啲成員都可能有影響 嘅。係啊，冇錯。咁所以就呢、這個就唔係一件，即係唔係話哦好翻啦，出翻嚟就好容易就一件好容易事。唔容易嘅，絕對唔容易嘅，我覺得就嚇。嗱、我咁睇啦，就即係。應該那位工作人員都應該 OK 的了，即雖然可能即新聞上面不是太擔心啦，即不是太關注啦，但是應該都沒事的了，如果照他們這樣說、即其實那天就很多猜測啦、有很多的新聞、包括個兇手啦，我們現在回來先，我哋翻翻嚟先。嗱，咁我而家講個兇手啦。咁頭先其實頭先睇段片咧，都睇到啊嗰個兇手個樣啦。 係啊，有張相。 咁其實大家都知啦，如果大家有睇日劇都知啦，日本咧就一樣有衰嘅，即係如果你屋嗰個人有事咧，就查埋佢屋企人。 係啊， 啲傳媒走興， 連帶關係咁樣。 連帶關係啊，好鬼衰，好乞人憎呢啲嘢。咁所以咧，應該係事件出咗第二日咧，就訪問咗佢阿媽。即係梅呢個梅田嘅阿媽，咁就其實呢件事咧，我睇咧就幾多疑團嘅，我睇落幾多疑團嘅。咁首先第一啦，佢經佢嘅疑犯個媽媽所講啦，喺嗰個所講啦，就話咧阿梅田咧係佢間房咧係冇任何 AKB 嘅 CD 或者 goods 嘅，即係應該就唔係 fans 嚟嘅。佢就話，咁但係咧之前亦都有人傳咧係 fans 嚟嘅，就話見過好多次啊。村明里奈就话，甚至乎求婚不遂，所以就有呢个杀机咁样样。咁但系就唔知道啦，究竟系即系嗰个真实究竟系点，我哋唔知啦。咁但系如果照佢妈咪所，即系照阿呢个疑犯嘅妈妈所讲咧，我会有好大嘅怀疑，有几个疑点嘅。咁首先第一，我哋头先讲咗啦，今次握手會的地方就是呢個岩手縣的龍澤市啊，都係東北的地方，大家有印象啦，即係嗰記得三一一地震嘅時候， 都係災區之一。 邊個即係嗰個位置都大概有啲位置嘅概念啦，大家對日本嗰、那個。咁但係咧呢、這個疑犯咧住嘅地方咧就喺清心縣嘅十和田市嘅。知唔知清心縣喺邊啊？ 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 嗱，清心縣就喺日本最本州最北嗰、那個位，最北嗰個位，即係嗱，呢度係清心縣啦， 係 隔一個海，將呢個海峽啦，嗰、那個叫上邊就係北海道， 北海道下面， 北海道下邊嗰、那個位，呢、這個位係啦，咁就係、是、清心縣嚟嘅。問題嚟啦。如果真的不是 fans 的话，为什么他要由这个清心院踩住的单车，自多沙嘛，自动车嘛，自转车嘛，自多沙嘛，即是单车啦。 不是自多沙是汽车。 汽车 ,sorry,sorry,sorry,、 就是、单车。 sorry, 不好意思啊。自转车嘛。 看似自轉車， 自轉車就是、 自轉車就是單車嘛，係佢係佢係講單車嘅。點樣踩住個單車走落去呢個岩手縣，仲要買個鋸去殺人去做呢件事咧？唔係 fans 喎，佢又知呢，佢又知呢個握手會喎。 即係好，即係需要好。 有啲人話有啲人話唔係佢到時買碟嘅啫。咁但係買，你買有一個問題啦，你買唔係即刻入到去喎。 係， 因為佢嗰只就係我嗰某一集鬧到飛起嗰只嗰只歌嗰日 single 嗰個握手會嚟嘅，就係嗰握手會嚟嘅，實際嚇。咁就。我覺得奇怪咯呢件事， 同埋即係需要一個好強大的意念先會去， 係啊係啊，你 攀山涉水咁去做， 即係冇目的，即係好似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呢個禮拜發生咗好多，即係上個禮拜啦，發生咗啲斬人案件啦，嚇台灣啦，捷運啦嚇，好大件事嗱，呢個 AKB 啦，咁同埋東門啦，東門嘅事件喺深圳東門啦，咁你睇落，咦就覺得係咪真係？有冇呢、這個係咪真係？但係冇目的嘅時候可以咁樣樣行去咁遠做一件事？點解佢唔近近地犯案呢？ 係又或者佢 嗱，我哋已經變咗上棒啦呢個嚇，冇意思。 即係可能揀一個近少少嘅握手會咁樣。 嗯，但係太遠啦，我覺得太遠啦，因為由清心縣去呢個岩手咧。我估車程不短嘅，就算你不是踩單車，你的車程都好，都好耐嘅。係啊，當然啦，佢其實就話係之前件事發生之前嗰日就已經係走咗噶啦。佢話出去行下，跟住一直冇翻過嚟。 就原來就係漏嘢咁樣。 係啦，漏應該，但係我唔係咁，我覺得好奇怪呢件事嚇、啊，即係我唔知係即係有冇講大話嘅成分，我哋唔知道，因為始終而家。多數都是報翻 AKB48 那邊的成員， 主要是擔心他哋成員。 係啦，嗱呢個是首要的嘛，呢個首要的。但係我都要提翻一些比較懷疑，即係我有覺得懷疑的地方咯。 又或者可能他事先已經收處理了一些 goods 啊、碟啊嗰啲，都係可能。 嗯。 即係如果佢嗱，因為佢由咁遠去犯案。即係佢有計劃嘅、嗯，有計劃就可能佢喺事先屋企都處理咗。嗱、嗯，我唔知啊，純粹好不負責任咁估計啦。咁樣，純粹係都有呢個可能性。 係呢、這個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咁但係真係奇怪咯，件事我覺得真係，因為即係如果照呢件成件事嚟講咧，唔係簡單嘅，真係唔係簡單嘅，係啦，系啦，咁亦都有有聽眾講啦，系啦，就清心涵用清有嗱嗱，我讀翻聽眾聽眾講嘅嘢啦嚇，清係用呢個清涵隧道喎，清涵隧道，清心嘅涵管嗰條隧道喎， 嗯， 係啦，有啲人就話係咯，咁係啦，啱啦，係啦，亦都有聽眾同一個聽眾都話啦，係啦，咁握手會唔係話話入到嘅， 係。 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疑點啦。你嗱已經唔講佢點樣要收埋嗰個鋸噶啦嚇，已經唔講噶啦，唔講噶啦呢件事點樣入到去已經有問題啦。咁再者嗱，我亦都要排除一個嘅陰謀論。咁當然冇人講啦。咁我講就可能有啲此地無銀啦。咁但係我亦都唔排除有人咁諗啦，因為每逢呢啲咁嘅。有關 AKB 嘅緋聞咧，永遠咧都會扯到抽，話係阿邱元康搞出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咧，我首先要講咧，雖然我係此地無銀咗少少，但係我都要講咧，就係話，我覺得今次咧應該就唔係邱元康搞出嚟嘅，絕對冇呢個可能嘅。 係真係唔可能， 因為個風險太大啊。 同埋係啊，主要 風險太大，你要去行刺自己嘅成員。如果出了生命危险又怎算呢？ 是啊， 同埋边个赔起呢？赔得起呢？還有 真的冇可能 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即都要讲返俾大家听，即虽然此地无银咗少少，但都要讲返俾大家 聽。即都话俾知大家有呢个咁样讲。 是啊，虽然我好憎邱元康，但是我都要喺呢一样嘢，我都要讲返个事实出嚟。 冇错。 亦都我唔相信嘅呢件事系啦，即我系諗到，但系我系唔相信嘅系啦。咁呢度都有听众讲啦。 青森去盛江的新干线呢都要成一个钟头，200多公里， 用一日时间去唔去到？嗱，头先讲过啦，头先讲过啦， 单车咁样， 单车去的，系嘛？当然，你如果真系踩单车好叻嗰啲咧，系可以踩好远噶。 同埋你要熟路先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嗱，空手讲到呢度啦，因为其实而家以上讲嘅系我哋系好不负责任噶，先声明我哋好不负责任讲噶，我哋只不过系纯粹猜测嘅啫。吓，总之，以后嘅事咁就留翻佢警方、日本警方嗰边嘅公布啦。咁虽然未必系100%，咁但系。只能夠都係講句啦，而家暫時兩位成員都平安嘅時候咧，我哋暫時都可以即係留待睇下以後嚇鬆一口氣啦，同埋睇下有件事係嗰個發展會係點啦嚇。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個係好重點嘅重點就係話咧呢件事 影響嘅 影響咧，絕對唔係淨係 AKB 嘅。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係成個社會啦，日本嘅社會日本藝能界啦，同埋一個成個日本嘅社會啦，係啦，即係大家都知啦。其實日本都唔係一個好，即係大家如果熟，如果大家好熟啊，日本嘅社會睇好多日劇都知道，日本其實是一個好壓抑嘅社會， 好容易 一個好壓抑嘅社會嚟嘅。咁就發生呢啲事咧，其實當然冇人會想，咁呢件事我去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當然啦，有呢咁嘅事就當然大家唔係好開心啦。咁而另一個社會就話，究竟係唔係日本人嗰個其中壓抑得太犀利咧？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另一個社會要關注嘅問題嚟嘅嚇。咁當然其實香港都係嘅，大家都知道啦嚇。大家都好驚，哇！見到台灣啊、日本啊、大陸啊、中國啦、都發生呢事嘅時候，都會好擔心。而家香港會唔會咁咧？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而家地鐵啊，經常都發生噶啦，啊啲又口多屎，又嗰啲嘢啊，又成日食嘢呢啲，即係大小二便唔講啦，即係呢啲衝突咧，隨時係會發生嘅嚇、所以就點樣去？點樣去睇咧？即係無論係政府啦，或者我哋啦，即係政府信唔過啦，靠我哋啦嚇，即係靠你自己啦嚇。咁點樣去即係點樣去處理咧？其實啲嘢都係好重要咯。咁你除此之外就係好多人都覺得啦，啊點解個會場咁大都冇人制服到佢咧？我想講咧，刀仔都可以，你捷運嗰單嘢刀仔都可以搞到咁咯，兩把刀仔，你何況一把鋸？系咪先？所以亦都唔好講話點解個會場咁多人都制服唔到佢啦，亦都好快制服到，受傷嘅人都比較少，係啦。咁所以就今次嘅事都係即係都，我覺得都唔存在呢個問題嘅，係啦，即係保護自己係最重要嘅，任何事係啊， 即係唔係個個人都隨時可以準備到去制服， 就算係一個武，即係一個武術高手啊，都未必制服到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嗱，咁講翻啦，就係我頭先講到啦，唔係 AKB 嘅事啦，係 成個， 係亦都係成個日本藝能界佢直頭係藝能界啦，同埋呢個嘅社會嘅事，咁社會嗰 part 講咗啦，藝能界嗰方面點咧？咁呢件事出咗之後咧，我其實都已經諗到就係話咧，而家喺呢個日本嘅咁，即係我哋都節目成日都講噶啦，我哋都亦都支持咗三對。表明啊，支持咗三對日本嘅女團啦，非 AKB48 系嘅，譬如都又講多次啦嚇，桃草啦、Baby Metal 啦，同埋東京女子流啦，咁他好多嘅女團，咁佢都會有握手會嘅，亦都有多 event 嘅，咁佢哋咧其實喺呢件事出咗之後咧，佢哋係冇置身事外嘅，佢哋係絕對有留意嘅，呢個係事實， 必須， 呢個係必須留意嘅，甚至乎我諗佢哋。無論 AFES 啊，呢個Amuse 啊，或者係呢、這個Sony 啦，仲有呢、這個仲有邊間咧 ？Hello Project 啦，佢哋都一定係開過好多次會商討個對策噶啦。咁而結果咧，而家暫時我知道嘅咧係E-Girls 啦，分別有 E-Girls 啦、私立惠比壽中學啦、Super Girls 啦，同埋六月。會嚟嘅 Carry Prada 啦 ，Chicky Parade 啦，都係會 p 停曬所有嘅 event 同埋握手會㗎啦、已經係停曬㗎啦嚇。就另外就係、是，但係 Hello Project 嗰邊咧就話會加強保安嘅。Hello Project 就會加強，應該都係守嘢㗎啦，不外乎都係守 金屬探測啊、 金屬探測啊之類㗎啦嚇。咁就 Aphis 就我知道就已經有兩隊啦，已經係話唔會。即係停啦，暫停啦。咁但係有一隊咧，我就比較擔心嗰隊，又叫東京女子流嘅，因為下個禮拜咧佢哋出大碟，咁就究竟佢哋會唔會停曬所有 event 咧，都係未知之數。 係。 咁桃草當然啦，桃草佢出咗 single 啦，早已經出咗 single 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佢哋就算停個 event 咧，個影響都不大嘅。 因為唔係咁啱個時間。 係啦，咁而 Baby Metal 亦都出咗國啦，暫時呢輪都會出國啦，咁所以咧。個影響都唔係太大，唯獨係東京女子流嘅啫。即係我哋節目嚟講，即係話主推三隊嘅女團嚟講，係東京女子流咧會比較係擔心啲嘅啫。因為但係你睇到啦 ，Aphis 已經將呢、這個將佢旗下其中兩隊啦 ，Super Girls 啦，同埋嗰隊頭先嚟香港嚟嗰隊 Cheeky Parade 啦，都會係呢個嘅停咗佢所有嘅 event 噶啦。暫時嘅暫停係有需要嘅。 因為我覺得是、即是他們一路做法就是盡量令到 fans 覺得親近一點， 是啦，沒錯啦，但其實、但你其實記住那張桌子是有安全作用的，你握手會怎麼樣、零四四有張桌子那裡又不是擺東西的，為什麼有張桌子，其實是個安全作用的，就等於呢，記不記得你、我又講回、我扯遠一點講回台灣捷運那件事，记唔记得我哋睇嗰段四廿零秒嗰段片咧，咪流咗出嚟嘅？ 系即系有， 系咪有个人揸住把遮咁样样嘅？其实个作用有啲似嗰个嘅，有啲似、那个，但系阻住啊， 即系 就 唔 俾啲 fans 嗱，即系唔好话斩人咁极端啦，即系惊 住做任何骚扰性行， 浸用任何骚扰性行为咧，嗰张台咧就系隔住你，即系我净系同你握手嘅啫，成件事就 随、时可以褪翻， 同你握手嘅啫，成件事。咁所以咧，嗰张台已经系一个安全状况喺度噶啦。咁而家咧又话吹到咧，又话加快版，好搞到好似探监咁咧。咁其实呢个我觉得就， 但系就个感觉系。 有即係我用一個唔係好恰當嘅詞語，就係、有少少矯枉過正嘅。如果你咁問我，就我覺得 即係我覺得 冇用意思咯。 風頭火勢，我覺得可以，但係長遠嚟計，即係你要俾啲 fans 覺得親近，你唔可以下下都咁做。 但係守嘢就一定會㗎啦。你如果即係好似你去睇演唱會， 演唱 會守你守你入邊嗰啲守你個背囊入面有冇咩相機啊之類，咁而家就可能會搜到你一樣嘢啦，就係、會唔會 金屬物品啦、 有啲利器啦嗰樣嘢啦，咁盡量就以後啊，如果發現有咩利器，即係如果啱先大家買行開買咗把刀，咁你就真係唔好去啦，你只能夠咁講啦，好冇？嗱，咁呢節就嘅時間就我哋喺呢度結束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講我哋嘅正題啦。咁今晚嘅正題咧就係講一個可以話一個好殿堂級嘅歌手啦嚇，咁、我哋陣間翻嚟，我哋就俾大家聽一聽一首歌咧，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即係第二節嘅節目，正題嘅節目啦嚇。咁今節其實都係正題嘅，今節都係正題嘅，咁就純粹講下我哋嘅一個意見啦。希望大家就以後雖然中意一個藝人係可以好瘋狂，咁但係就希望就都要有時都要。俾翻個禮貌人哋咯，無論點都好啊，即係唔好去到咁極端啦。當然未必，即係件事點樣仍然未知。咁但係就但係就希望就真係嚇、互相，即係嗰句咯，好老生常談嘅嘢，互相尊重啦，好冇、好，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就講揸度。好，下一節再翻嚟。